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四肢明明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，浑身所有的骨头缝却开始向外扩散一种让人忍不住想要疯掉的酸麻，积累到最后爆发成一种疼，那种滋味没有亲身体验过根本没办法想象。新剑将自己从傅振身上翻下来之后，很想动一动手指，至少除了那股钻心的折磨，他还需要点其他的什么可以证明自己还活着，但是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即便是看一眼旁边的傅志都做不到。黑暗的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彼此的喘息声断断续续， 这么下去会死， 一句话都说得虚弱无力。新剑对现在自己的这种情况充满了愤怒，但是愤怒的同时都觉得实在太过于浪费力气。傅志相比他要好一点，大概是因为本身新剑在冰库里就比他要靠里，冷气的排口似乎是在新剑的背后。听完了耳边的那句不知道算是诅咒还是算陈述的话，傅志很狼狈地接了一句， 废话。 他其实很想抱怨，心里憋了很多话，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说。现在他觉得他的情绪到了，偏偏身体不争气。时间的流逝已经失去了概念，新剑跟傅志就这么睁着眼睛看着眼前毫无光亮的房间，放任身体中的那股酸麻四处游走，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是一场难以忍受的折磨。两个人都在咬牙的忍受，直到可以微微的蜷缩起双手。新剑蹭到墙角的时候浑身已经疼到麻木了，几乎每个毛细血管都泛滥着针扎一样的痛楚。他倒吸了一口气，伸出手去拨了一下傅志，后者回头看了他一眼，还没开口突然被他一把抱在怀里。鼻息喷在傅志身上的时候，后者有股想要嘶吼的冲动，事实上是新剑叫出来了，因为实在忍不住。虽然他自己没有感觉，但是傅志能够很明显地感觉到新剑浑身上下都在抖，靠在他肩膀上的人他看不清表情，只能不满地挣扎了一下。 放开。 可惜这时候所有的话说出来都没什么力度。新剑在复制挣扎的时候忍不住又哼了一声，极度无力地咬紧后牙。 别动，你现在动一下 我就要跟要死了一样。 一句话说下来要换三次气。新剑抱着傅志，但是根本使不上力，与其说是抱着，不如说只是僵硬地环着。他苦笑着看着傅志，因为他这句话停下了所有的动作，终于长出了一口气， 行了。 理论上这个时候他们两个应该先打电话联络救兵，但是现在无论是谁都挤不出多余的力气来做这种当务之急的事。新剑急到连汗都没了，身上的刺痛结束之后，紧接而来的是另外一股更让人抓狂的灼痒感。为了转移这种更难抵抗的折磨，新剑狠狠地闭上眼睛，撞了一下身后的墙壁。片刻的眩晕过后，从脑部开始蔓延的疼痛终于暂时压住了身上的感觉。傅志觉得他做了什么，但是看不见，只能狐疑地问了一句， 你干嘛呢？ 舌头没有刚才那么打结了，只是话说的还有些含糊。搂着他的男人眼睛依然没有张开，只是沉默了一会儿。 傅志，你知道我听见了你跟曹峰的话，为什么不来找我问清楚？ 这话题切入的毫无逻辑，至少在这个环境这个情况下，傅志完全没想到他会提起来。有片刻的时间他大脑是空白的，新剑的痛苦他并不会少挨半分，只不过比起身体上的各种感官痛苦，他心口突然被锤一下的茫然更甚而已。 就在新建以为他不会回答的时候，他才很慢地皱起眉。 你是同性恋吗？ 不是。 回答得很直接，完全是新建的风格。复制嘴角扬起了一个弧度，只是恐怕跟平时比会有所差异。他在心里笑了笑。 既然知道你不是，我何必找你问？ 从最初就没结果，他们两个早就在一开始就走到结局了。这个回答其实并没有出乎新建的意料，所以他下个问题也问得毫无迟疑。 你知道我不是，又为什么会喜欢上我？ 傅志觉得这个问题很欠抽，至少如果他现在能够自然地动的话，新建这一顿是免不了了。他并不觉得对一个朋友产生感情是什么丢人的事，但是同样，他也不认为这种事情值得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拿出来像课题一样的讨论。憋到最后，他只是挤出了一句话：“ 你全当我有病。” 新建在他背后笑了一下，只是可惜傅志没看见。 我听曹峰说，你大学有一个男朋友。 这次回答他的是一片沉默。不过新建本来也没想过傅志会答他，只是自顾自地说下去。 他说你在最后择业的时候跟他分的手，却根本没有尝试过挽留。 黑暗里两个人都看不见对方的表情，傅志能感受到耳边新建说话时候喷出的气息，骚骚痒痒的，带着一点让人不爽的挑逗。 你不挽留是怕他将来后悔。 两个人想要取得一个平衡，必然是要有妥协的，这种妥协某种意义上就是所谓的牺牲。在感情的驱使下，或许当时的决定是无怨无悔的，但是终有一日，也许在某一个时刻会因此而产生怨恨。很多人在做决定的时候往往考虑不到后悔的时候，可也有些人是因为考虑得太充分，以至于连最初的决定都不愿意去下。新建搂着傅志的胳膊稍微用了点力，无声地催促着对方的回答。过了很长时间，黑暗中才传过傅志有点飘忽的声音： 我不是怕他后悔，是怕我自己后悔。 很难得的，这话说得很冰冷，几乎没有任何的感情。新建不熟悉这样的傅志，或者说大概没人听过傅志用这种语气说过话。可是就是这样的反应反而让新建的心里稍微舒坦了一点。 那你这次是怕你自己后悔，还是怕我后悔？ 他今天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傅志，因为他们的时间不多了。若不是现在的时间地点不对，傅志会以为自己是坐在讯问席上被提审的嫌疑人。新建这种咄咄逼人的语气让他很不痛快，从一开始就压抑在心底的某种情绪逐渐有复苏的迹象，而显然他的这种变化身后的新建完全没有察觉。 傅志，你一开始就没给自己机会。 因为我根本不需要。 皱着眉，傅志被困在新建怀里没办法动，只能咬牙忍了一会儿，尽量平复自己的情绪。 新建，你迟了20多年，不可能因为几句话就突然变弯了。曹峰的话你听到是意外，就该当成意外去处理。 稍微顿了一下，他补了一句： 退一万步，就算是你突然想弯了，也不该是因为我。 这句话说完，他清晰地感受到了身上被新建施加的压力，没回头也能知道身后的人周身笼罩着不爽的气场。新建笑了一下： 你不是不给自己机会，是在逃避责任。 一把掰过傅志的脸，然后乍然印下一个吻，在感觉到傅志恼火的反抗时聪明地推开。新建紧紧地盯着傅志的眼睛： 你是不想承担我因为你变弯的这个责任。 傅志的脸色变了一下，却没有反驳。改变别人的一生所要承受的东西太多了，他也不知道究竟是对自己的感情没有信心，还是对新建没有信心，又或者是对自己没信心。 新建的性取向对他来说就是一道界限分明的鸿沟，他肆无忌惮地对新建付出着自己的感情，然后在快到边界的时候用自己的理智生生地把自己拽回来。新建可以玩，但是不能因为他。之所以他放弃了所有可能的挽回和努力，不是因为他消极或者逃避，而是他打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改变任何事。他不会因为任何人改变，也不想任何人为了他改变。感情这东西，他没有掌控的能力。